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这里是 FM 九六九，我是周周。首先，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人社部副部长张义臻表示，要着力积极稳妥地推进新一轮的降低失业保险费率的工作，确保政策尽快地落实落地，降低企业成本，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从4月1号开始，我国东南沿海的高铁部分车票将会调整。铁路总局称，此次调价票价有涨有降，服务只升不降。而铁路部门也将会积极地完善东南沿海的高铁站车服务设施。继续来关注社会方面，目前西城区的区级养老院有银陵和牛街民族两家，今年还将会开工建设两所区级的养老院，包括正在争取立项的豫中西里养老院。另外，红莲北里将会再建一所西城区最大的区级养老院，与区养老服务综合指导中心一起，地上十层，地下两层，273张床，今年的主体结构开工，到2019年将会完成。交通部宣发言人吴春耕表示，共享汽车的实质是租赁的范畴，鼓励各地在坚持公交优先发展的战略前提下，研究探索共享汽车在当地城市交通当中的合理地位。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将会于4月进行开幕，其中组委会也在近日透露，从4月8号到23号，电影节将会有近500部的佳作在北京30余家的电影机构以及高校进行展映。在展映的片单当中，有《乱世佳人》《日瓦格医生》《肉鱼鳞》等经典的影片，《一带一路》单元还集合了《推销员》和《罗莎妈妈》等佳片。 眼泪后，思念是最漫长的享受。

来关注一组交通方面的消息，有九条线路从今天开始将会优化调整，其中专31路和912路将会撤销，102路和913路调整之后呢，将会分别打通地铁8号线、14号线和15号线的绿色通道。395和972路的优化都跟场站有关，976路的调整呢，则是为了削减建国路和西大望路的重复线路，提高线路的重点断面的运营质量。还有2条线路是为了延长运营的时间，分别是501路和691路。2017年北京市重点工程的建设部署会召开，今年市将会安排年度重点工程230项，总投资约为13157亿元，其中新开工102项，续建128项，力争竣工40项。在棚户区改造和环境整治方面，北京市全年棚户区改造的任务目标为完成改造3.6万户，南锣鼓巷地区的4条胡同保护整治的项目也力争会在年底前完成。从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北京市今年全年将会压减煤炭30%，煤炭的消费总量的削减到700万吨以内。今年北京市控制燃煤的消费具体目标为城六区和南部的平原地区基本实现无煤化，工业企业燃煤的设施清零，全市农村地区的700多个村也将会告别燃煤，进行煤改清洁能源，同时将会全面的取消农村地区的劣质散煤，全市民用散煤全部实现为优质煤代替。 나겹다이제니다기이에나겹다뒤이지아이더전예 一开始我没发现天使降临在身边，第一句台词是哎呦我的天，耳朵红到了指尖，还要假装看不见，应该没人听到我的呼吸声， 是谁的在嬉笑，转得那么认真，隔壁责怪难笑，难道他也和我有相同感觉，

几叠双飞，白人圈子人人堆，悄悄问声色女儿美不美，女儿美不美，说什么王权富贵，怕什么监狱金贵，只愿天长地相随，爱恋与爱恋，愿今生长相随。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点 .com。

出现过，怎样去接受才是解脱？